幻化了气氛，迎来了掌声，歌声悠悠，流过梦一样人生。家家真真付出岁月青春，那情谊你该得到几分，花花无太多缤纷，走着走着岁月无痕，浮浮沉沉爱恨会当歌声，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，也许千帆过老还在等，也许笑月泪光盼到那个人，也许动了我的情，乱了你的心，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，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，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，也许幻化了气氛，迎来了掌声，歌声悠悠，流过梦一样人生。也许千帆过老还在等，也许笑眼泪光盼到那个人，也许动了我的情，乱了你的心，恍然回首是谁的人生，也许透过了一身风尘，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，也许藏落你的泪，敞开你的笑，为你歌唱就是我要的人生。 来自周华健演唱的《花旦》，这也是非常值得聆听的一首作品。周华健将他对命运不一的女伶们的爱意和敬意尽皆唱出，而同样站在花花舞台之上的他，恐怕也早已经人戏不分，那份穿越时空和性别的惺惺相惜交融在他的歌声里，不完美却值得纪念。 Thank you.

这是一首充满着古典气质的歌曲，是由音乐才子小虫为陈淑桦所作的《情关》，也是电视剧《末代儿女情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最贴心的情绪写真， 轻轻翻来一首歌。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当初对你的 是来自张瑶演唱的《流着泪说分手》，张瑶柔情低沉的声线也是令人非常的难忘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江美琪和光良演唱的《对你有感觉》。 可为， 那我宁愿

是那青青桂花香，仍然怀里想，愿望仍飘飘往家乡，明年如诗的忆记，荡过匆匆岁月长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。